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Coming to you daily from the heart of Beijing. We are FM Lifestyle.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e in daily to FM Lifestyle.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月生活，我是 Chloe。 很多人不开心的时候喜欢去买一块蛋糕犒劳自己，一口咬下去，软糯的质感，闭上眼睛细细体味细致而丰富的各种口味变化，心情也会随之变甜。在阳光灿烂飘着咖啡香的北京独立咖啡节上，我们邂逅了香甜小树的蛋糕，第一眼的感觉就是它们长得和一般蛋糕不同，未经过多的修饰，充满了田园风情，就仿佛乡间一位穿着碎花长裙扎着随意马尾的主妇，在刚刚烤出来的粉红色草莓或绿色抹茶的蛋糕胚子上挤上雪白的奶油，再点缀上新鲜饱满的草莓、蓝莓、樱桃、覆盆子和马卡龙，看起来就很好吃的样子。本着对新鲜事物的好奇，FM Lifestyle 立刻决定择日前去探店。 你好，你好， 好。 现在我们主要是卖生日蛋糕和婚礼甜点为主，像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甜点桌，做的案例还是挺多的，包括从整个大型的搭建。所以您要是了解就是做甜点桌这块领域的话，我们还是有一些名气的。但日常呢，我们就是这种生日蛋糕为主，然后生日蛋糕都是我们自己原创的设计造型口味。 嗯， 啊，我们反正不是喜欢那种跟风，比如哪个火，哪个什么，哎呀 ，ins 风火了，我就要做那款。当然，人家那样走流行，可能销量会高，但是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我更愿意做那个。做自己的设计吧。 这屋里头哈，我觉得和你们的名字就有点贴切，香甜小树，整个感觉就是像一个乡村的小别墅。 因为我们俩就喜欢乡村的那种感觉，这是我们两口子。 啊，那挺好。 他会做，我不会做。所以一开始挺逗的，就是结婚以后，他喜欢这个做手工，然后手比较巧。然后我就有一次生日给他送了个烤箱，然后就从那开始就慢慢开始做起来的。 后来我们俩烤箱送的好值。 对，后来我们俩都一个小烤箱烤出一个淘宝的蓝钻了。对，所以还挺。 这两位就是香甜小树的创始人，小夫妻陆明和李荣。陆明从事互联网广告营销工作，李荣则在建筑行业的一家事业单位上班。业余时间，两人在淘宝上做着做着自制蛋糕的生意，一算账，发现如果全职做这个事情的话，收入比工资还高。于是，蛋糕品牌香甜小树由此诞生。4年时间过去了，店里贴着白桦木树皮墙纸的墙上，已经挂满了他们原创的生日和婚礼蛋糕的照片。 这个是深秋的春秋主题的一个婚礼甜品台或者婚礼甜品区的一个布置。 嗯，这个布置我觉得就像真的是在乡村举行的一个婚礼。 这是真的草垛， 是拿草垛搭的一个展示台。 对对对，拿草垛搭的。 然后还有好多，比如秋天收获的果实， 对这些 南瓜呀什么的， 是真的东西。对，就大南瓜，那个最大也都是真的，还有小南瓜呀这些。还有婚礼很多细节图，甚至是他那个纸杯蛋糕上面都是做的就是 mini 的南瓜糯米饼。然后像这种，这个是白蓝色还有淡粉色主题的婚礼，然后搭的一个区域做的甜品台。 这个甜品台我感觉好像也是比较乡村风格的那种，有很多比如说就像奶奶自己手工织的那种粉色的钩针的装饰品挂毯。 对，因为我们做婚礼乡村风格其实很户外的，90%多的婚礼都是户外的，并且我觉得户外婚礼的这个魅力哈，就是在于 你能感受到风、阳光以及小鸟叫啊，这种感受是立体的，它不是说在室内做一场活动它能感受到的。 我们现在面前又有一堵墙哈，这面墙上呢也是挂满了 对 非常漂亮的各种各样的蛋糕， 这个主要是生日蛋糕，生日蛋糕为主，像这个是梵高的向日葵 啊，这是蛋糕吗？ 对，这是蛋糕，然后上面那个花特别像就是向日葵，但实际它是菠萝烤制的。 哦， 菠萝都是可以吃的， 这个很巧哎。后面你摆的是梵高的这个原作的图片， 对对对对对， 然后前头你是一个蛋糕， 其实后面 3D 的一个再现 啊，但是就是临摹 啊，画的非常不错，很有美术的功底。然后把那个菠萝切成片烤制完了之后，它就有点发卷儿发。 对，这个是我们可以烤成碗状的，因为这样才有那个花的那个感觉。 啊、 烤平菠萝这个花很平的话，就比较平面化一些，这样就是哎像一个正在盛开的小花。然后这边还有像这个是玫瑰四人生。它是一首法语的歌，也是一个电影、然后我们把它做成蛋糕，它是玫瑰口味的 Love Young Rose。 对对对、然后它跟音乐也相关嘛，所以我们在这上面会有一些音乐的元素，一些音乐的饼干音符、然后还有代表法国的很突出的甜品马卡龙、 对， 然后还有一瓶小酒，这瓶酒是巧克力、然后是它是酒心巧克力，它外面是什么酒、它里面就是什么夹心什么酒心夹心的巧克力、 也就是说这个蛋糕我一边吃一边有各种好玩的发现， 它会给提供很多法式的元素在里面。 然后背面是一个埃菲尔铁塔的一个酒红色的饼干。 李荣和陆明并不是专业的甜点师，但基于对生活和艺术的热爱，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蛋糕的创作和烘焙中，在旅行和浩瀚的艺术世界中汲取灵感，并用蛋糕的语言去再现或重塑。他们希望在有共同审美能力的顾客面前，这些蛋糕能够带来一种通感，让人们感受到风、阳光、音乐、绘画和一种愉悦满足的心情。同时，由于向往田园写意生活，香田小树专注于乡村风裸蛋糕的烘焙。 很多的款蛋糕，它的灵感其实创作灵感都是来自其他的艺术品。我回去想，一个画，对吧？一个众人皆知名画，一个名曲，我可不可以用蛋糕的语言这种材料去重塑它？比如我们去到一个很漂亮的小村庄，我们出国喜欢玩就喜欢去乡村的地方，也不是说那种购物啊，我们去的很少，或者是大都市，我们更愿意去，哎，比较接地气的乡村，欧洲的乡村啊，什么这个澳洲的乡村啊，东南亚的乡村，哎，当看到一个很漂亮的东西，我就愿意用蛋糕这个东西重塑这个场景。比如这个新西兰的这个 霍比特人 ， 对，你看过魔戒的都知道，霍比特人住在的那叫什么袋底洞，就是看了那么多次电影，然后都非常喜欢，就觉得那个美，那个景美的跟假的一样，但是当你真正踏到那个地上，就是踏到真正到霍比特的， 假的，一开始里面都没有。 但是那个环境太震撼了， 很震撼。 对，那个草，然后草上真的是有羊的。就是到处都是可见的羊， 感觉好像童话世界变成真的了。 对，真的是这样。然后所以我们回来之后就做了一款蛋糕，是霍比特人裸蛋糕，它是有一个花园洋房，它有一个院子是饼干拼成的， 篱笆小椅子， 篱笆和你说 花生碎的小鹿铺成的小鹿，包括这种姜饼做成的木门，这个门打开里边就有惊喜，里边都是水果会掉出来。因为袋底人的洞里边都有很多吃的嘛。 对，霍比特人的屋子里头各种各样吃的， 有些小石头糖，就这里面东西都是掏空的，里面就有很多夹心，包括这是一个棉花糖做的一个 小羊 黑脸的小羊，很适合小孩子。这是新西兰进口的这个蜂蜜做的蜂蜜蛋糕，新西兰蜂蜜蛋糕。绿色的是抹茶，就是我们家有一个 草地 是 抹茶， 所有的看的都是花花绿绿的吧，但是没有任何添加剂，我们绝对不会用有色素添加剂，因为这个我觉得会不健康，所以我就会一定用原始的材料，原始的食材去调配我想要的这个颜色， 比如说用了很多花瓣啊、水果呀、这样的、 花瓣也都是可以食用的花瓣，不会说 三色堇。 对，这还有可食用的三色堇，紫色的，还有琉璃菊、迷迭香、百里香，还有这个铜钱草，这些都是可食用的这个所有的叶材和花朵。可以说 一下，其实我们的思路还是比较的跳跃的，甚至有一些可以有一些中式元素的，像这个是有一点佛系元素， 在里面。 哦，这是什么？ 就是 一朵白莲花。 白莲花，但是它实际上是百合，都是可以吃的啊。这是一个红枣百合蛋糕。 哦， 这是我们分类目前是分主要的是裸蛋糕为主啊。裸蛋糕就是比如说这样就是裸蛋糕啊，比较乡村风格的。其实裸蛋糕就等同于比较天然、比较乡村、比较田园的感觉。还有一种 是说这个蛋糕表面不去覆盖那些奶油，是吧？ 蛋糕披萨裸露在外面就是裸蛋糕啊，因为如果要是糊上了的话，它就是相当于这种抹面儿。 可以说一挺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有客户一开始不太清楚裸蛋糕的定义，他会说：“啊，我说的蛋糕是这上什么都没有吗？就裸着吗？这上面的水果是不是都没有啊？”我说：“不是，不是，都是有的，只是它那个披子裸露在外面，它统称裸蛋糕。”那有些客户可能会他会觉得是一个特别素的什么都没有的一个蛋糕。 精心设计的蛋糕固然赏心悦目，让人充满食欲，可是它们的味道是否也能挑动起味蕾的舞蹈呢？从家庭烘焙开始的李荣和陆民对食材有着挑剔的要求，健康又好吃是第一标准。 对于烘焙来说，其实它的原料成本非常非常高，而我们用的原材料其实是挺好的，都是英法比利时就是欧洲那边进口的，就在开始的时候用的就不是初级的那种烘焙原料， 因为当时是想给自己吃嘛。 对， 对吧， 也比较过，在最早的时候比如说买过这个安佳啊，就咱们自己就说了啊，安佳其实是这个入门级的动物蛋奶油，植物的绝对不会考虑，那个完全不健康。那安佳做着吃还行，觉得自己原来比在超市买什么那种东西好吃 多 了。对，但是如果要是吃过英法欧洲的，吃过一比，又觉得就是安佳好像奶油味儿又不是很重，就不够好吃。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它比较一比较，那就立见高下。 那比如说像原料给我印象特深的，我一开始爱好做比如说 coco 粉，做巧克力的巧克力会用到无糖 coco 粉，一开始买的是美国好时的，我觉得哎，美国的应该还不错，然后烤出来我觉得怎么那么没有巧克力味儿，然后也是在研究了，也是看了一些美食名博，也看书啊，看烘焙的书，然后从网上找一些相关的资料，后来觉得哎，我换一个吧，我们现在用的是法国法芙娜的无糖可可粉，基本上是烘焙里最顶级的可可粉。当我拿那个做出来巧克力，我觉得哇，这才是巧克力，不管是从颜色上还是从口味上来说，它都是巧克力浓度很高，就觉得哎，巧克力就应该是这味儿，这味儿太正了。然后之后我就把就没有拆的那个好时了，然后就送人了，要不有的就不要了。就是当你用过好的，你就可能就下不去那个台阶再用不好的。那我们对这个敏感度也是有的，可能会觉得哎，这个就是比那好，很确定。 我是能理解你们刚开始做蛋糕，为自己做、为朋友、为家人做的时候用最好的原材料，可是现在这是一门生意了，对吧？生意就讲究一个成本，那还要坚持用最好的东西吗？ 那肯定，因为我一直不觉得我们是生意人。 这个心态不错。 因为我其实包括客户来我这边就是沟通婚礼啊或者什么，我都是希望说当一个朋友。我觉得客户既然能走进来，说明他哎知道你这个品牌，也了解，也非常感兴趣，也很信任你。那我干嘛就是都是很实在的在与客户沟通。我觉得对于原料这个是就不可能有任何的就是降低呀、或者怎么样，那这不是我所做的事儿，这不是我想要的事儿。 那这个成本可能和一般普通的蛋糕它就会增加不少，对吧？你的原材料。 对， 我们现在的客单价大概是300左右，所以在这个原材料之下，这个我们觉得我们这个定位还可以，算是中高端。以我们目前来提供给老客户的反馈得到的是都觉得其实性价比是很好的。 李荣端上一盘三种不同口味的长条形泡芙，蓬松中空的面皮中包裹着奶油，上面是以新鲜的果实和花朵。 这是柳橙焦糖的，然后夹心是自己熬制的柳橙焦糖酱，然后顶部是乳酪呢就属于芝士，酸酸甜甜有点咸的这种。然后焦糖酱的话，甚至它是柳橙焦糖，焦糖酱也是我们自己熬制的。 我觉得非常浓郁的味道，就是你刚才说的那几种食材都非常浓郁，口感很好，非常绵密。同时呢，我觉得也是口感不是特别甜，所以对中国消费者来说，他可能比较接受。 对，因为 我们说真的啊，我很喜欢吃甜食，但是我去欧洲吃的那个就是百年老店的那样的甜点，我看着特别好看，包括它的工艺，我也就是很欣赏，就真的是特别精湛。 嗯， 但是我吃一口就一哆嗦，因为太甜了， 甜的齁着慌，有的时候 甜到就觉得。哎，我要不要再吃第二口？就已经甜到就觉得已经受不了了。然后，所以我觉得亚洲人还都是比较，就是因为吃甜食的也多哈，但还是接受不了太过于太特殊的这种极端的口味。 这个真好好吃， 这个皮儿是这个泡芙皮儿我们用的都是。法国的总统卷儿黄油，然后这个黄油其实分好多种，我们用的是发酵型黄油，它是多了一道工序，它有一种发酵过的清香。有客户走进来说：“哇，你咋这么香啊？”就是烤饼干呀。 我闻到了，刚才采访你们介绍这个墙上的画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那些画变成立体的了，因为我能闻到香味。 其实 你现在有一个，就是如果你要看到街边上有一个特别小的窗口，排一堆人，然后特别香。那一定是有添加剂的香味，不是正常的香味， 淡淡的香， 对，应该是淡淡的黄油香，然后过一会儿风一吹没了。 李荣从未上过烘焙课，兴趣是他最大的老师，经常观看一些美食视频或是阅读美食博客和书籍，是他的手艺精进之道。而作为曾经的广告从业人员，陆明常常对于食材有着一些天马行空的想象，这样的分工使得两人成了最佳拍档。他们对于蛋糕有着自己的理解，从食材到造型都经过细致思考。 我刚才说到因为要无添加嘛，所以很多的食品的原料采购不到的就得自己去研发，是吧？ 对，要自己多种渠道去尝试，买来很多再去尝试。对，你像茉莉的，用过茉莉粉，茉莉茶，就茶叶的那种，还最终用的是茉莉花瓣的，就是有茉莉花的那种茶，以及自己熬制的茉莉蜜，拿冰糖和茉莉花自己熬制，才能达到就是最终的我们觉得就是满意的这个程度。当然它的味道也不会特别浓烈，都还是淡淡的清香。 我现在特别好奇啊，就是一款蛋糕它是怎么从最初的这个设想，然后我把我的意愿告诉给你，到最后成为一个非常香甜非常可口很诱人很漂亮的蛋糕的。 做蛋糕的大致步骤，首先是我首先有一个我想象中这个东西到底要做成什么样子，比如我要做一款艺术类的蛋糕或者是一款名画的蛋糕，我首先要原始的这种画，比如说是向日葵，我就会去想什么样的食材才可以做出这种感觉。有很多种很多种的食材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不光是眼见着常见的那些款，其实我们不太愿意做常见款，提拉米苏啊或者什么，那都是很经典，不是说它不好，但是我们想做一些不太一样。因为我如果要是毕竟是要是做销售的，那我做了一款提拉米苏，跟凯宾斯基做一个提拉米苏，那我这东西跟人差20年的品牌 功力， 对品牌功力，所以我要做一些可能世界上没有的会更好，所以我们愿意尝试不同的，或者是寻找那些特别的食材，去看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做成蛋糕。 比如呢？ 比如说，意大利鲜的黑松露，黑松露的鲜的切片，披萨上，对吧？意面里边，这种东西不是说黑松露巧克力，它是真的黑松露的鲜的菌片。那这块如果跟巧克力搭配一起，会是什么味儿？那就做了一下。一吃还真的挺不太一样，那个巧克力的味道怎么说呢，无法用语言形容，但是还挺好吃的。所以有这个，包括鱼子酱，我用鱼子酱也做出搭配，日本海苔烤的面条披萨，整个这个蛋糕是一个咸口的，它不是一个纯甜的。夹心是用牛油果，然后呢上面搁一点青柠，然后上面撒该10克20克的俄罗斯进口的鱼子酱，那一吃是咸的。那这个甚至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可以搭配一些酒精类饮料去喝，香槟，你可以把这蛋糕当成一道菜去放在桌子上。 我感觉你们这个思路和大厨做菜的思路是一样的。 是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做蛋糕的想法不能只定位说我这是一定是个甜点或者怎么样，任何食材我看看能不能都给它放到烤箱里，然后最后去点缀到这个餐桌上。 但真正做的是我在做 的。做的话，然后 灵感的话，我老公其实他比我更有创造性多一些，我们俩一个就是特别互补，因光有创造不行，你也考虑 是否可以实现， 对， 或者是有 它转化的时候，有的时候能成功，有的时候不能成功。 到现在我觉得我看一个方子或者是看什么食材，其实大致能感受出来它做出来的大致的口感，或者说这个会不会好吃，然后如果加了这些可能也就是比例的问题，但是一定会特别好吃，有这种直觉。因为我就是喜欢尝试，爱好嘛，不想让自己变成一个机器啊，我喜欢今天做这明天做这个，然后再做那个，就每天都尝不同的。然后主要是要把笔记记录好，这样才好说你隔两周再做，你上一次 就是你的 formula， 你的配方要记下来。 对对 对， 对，甚至说这次烤出来的温度啊时间呀、啊、以及这次觉得有哪些不太适合，比如说我温度过高了一点点，我时间烤的时间稍长了一些，或者说我觉得这个蛋糕整体有点水有点稀，那我下次去怎么调整啊，这个都需要做非常详细的记录。 人们喜爱蛋糕不仅因为它漂亮美味，更在于它是幸福和甜蜜的象征。无论是生日聚会，或是纪念日或婚礼，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无论是心情好还是不好，吃蛋糕的时刻总是温馨而满足的。正因为蛋糕的这种属性，李荣和陆明得知了很多暖心的故事，他们也希望通过贴心的服务将这份爱传递出去。 比如说过生日，我们提供服务就不能说都是标准化的啊，一定要个性，因为每一个人的每一次生日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今年过18，明年就不可能再过18了。这里边跟父母过，那明年我不定跟谁过，明年我可能就是身在他乡了，可能是跟另外一帮朋友，也有可能孑然一身。所以每一次生日这种仪式都是独一无二的。那我们甚至在这个时候会不光是做一个蛋糕，还有很多周边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手作定制化的一些小的物件，庆典性的一个小的一些拉花旗子呀，都是我们这边的姑娘手工去做的，虽然很小，但是呢它是一个很用心的东西 啊。为什么我喜欢叫作品，这也是因为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生意人，因为我们都是很认真的在对待每一款蛋糕，再去希望除了这个看到的蛋糕图片好吃以外，它会有更多的故事在里面。 然后我们有时候就碰见给自己订一蛋糕，真的特别可怜，那我们怎么做呢？就是我们也会配送一些明信片，这个明信片很漂亮，然后我们就会自己的去给他写一些祝福的话，哎，然后呢他收到以后一看，哎，其实还是很开心，还是有人在关注他关怀他的， 不是打印出来的那种 手写，我去 写 啊，因为这种见字如见人嘛啊，虽然这是我的字，但是呢写的这种感觉会更比那种冷冰冰像手机上看的那种东西，信息流那种， 因为写字的背后一定是有一个活生生的人呀， 对对，而且一个很复古的感觉，你可以摸到这个。 我印象挺深的，其实有好几个客户是这样做的，他的宝宝可能就一岁或者刚出生或者是两三岁，他其实完全是看不懂的，然后也是宝宝妈给宝宝订蛋糕，然后写的那个文字都不是一两张明信片可以写得下，可能需要一个 A4 的信纸才好写得下，我们也会带笔去写，然后写的过程当中真的就是很感动。 包括还有就是像那种结婚纪念日的时候，老公给自己妻子写的啊，那个老公可能会比较的不是那么善言辞，但是呢对自己家人自己妻子新婚妻子去吐露心声的时候就会特别的感人。 陆明和李荣希望香甜小树的蛋糕是温和而温暖的，同时看起来就很好吃，就仿佛他们一直喜爱而专注的乡村田园风格，浑然天成，让人欣喜和向往。 包括这尤克里里， 尤克里里 自己 是我自己画的， 自己做的，甚至我们会组织客户给你一块。 17年3月2号在丁某音乐私塾画的，这是我的名字。 会弹吗？ 不会， 不会。 他会，但是他会，你弹一个， 弹一个。 我对音乐 弄点响动什么的， 对， 已经不准了。 是不准，没调音吗？然后这个朋友他也是。就是跟我们的性质差不多，做一个教学的啊，也一直在想，就是他这个东西怎么样跟一些其他的产业结合在一起，就会更产生不同的化学变化。他现在在做，比如说跟巧克力做成化学，一首曲子，这首曲子代表，哎，这个地方的巧克力的味道，哎，另外一首，比如说爵士的，可能代表比较这个，比如说南非那边的一个巧克力，他自己会把这个东西通感去串联起来。